想过我就是安慰。嘿，我想你飞，温柔的坠，像一个拥抱把我包围。我想你飞，多远都不累，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泪。我想你追风，温柔的坠，只要你无怨我也无悔，爱是那么美，我心陶醉，被爱的感觉。我想你飞，雨温柔的坠，像你的拥抱把我包围。我想你飞，多远都不累，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泪。我想你追风，温柔的吹，只要你无怨我也无悔，爱是那么美，我心陶醉，被爱的感觉。 She's

的方式，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，互相折磨到白头，悲伤坚决不放手，但我这些年来几多自爱

许，也许我们两相处时了解的不够分明，哦，也许，也许没有把情意流露给你。也许，也许能在梦里相会，哦，也许，也许从此海角天涯。

是说在云下才往返生活过激的谎话，两个人看得到听得到，怎么还有时差？ 吵闹的城市中和我肩并肩的行走着，你应该还觉得寂寞吧？你眼前的世界像快乐屏幕里留恋中，想问你发现我了没有？爱情可能改了你有想过没有？空出的手牵着还有温度没有？我们找不到了你有感觉没有，都已经无话可说，还说没有。没有。 短信声响又关，关了又响，止不住。我其实不想说，我就不会说，说了也不会在乎。我想念的对话告白，今天是有我的日子，会不会那天我们分手你又担心通知？ 吵闹的城市中和我肩并肩的行走着，你应该还觉得寂寞吧？你眼前的世界叫快乐，屏幕里留言中，想问你发现我了没有？爱情可能改了你有想过没有？空出的手牵着还有温度没有？我们脚步乱了你有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夜雨高